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2集。两个广州玩家胆怯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外国壮汉，这人仿佛一只巨熊，恐怖的压力压得他们止不住地瑟瑟发抖。新疆玩家见状，忽然觉得感同身受，半个月前他们就是被这么威胁的。安德烈对那两个新疆玩家说， 说我找他。 相处了快一个月，这两人早已能和安德烈简单的交流，他们转告了安德烈的话。 别怕，我们也是中国人，他是个俄罗斯玩家，叫安德烈，我们从新疆那边过来，他想找木回雪，听说木回雪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广州塔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。你们知道木回雪在哪儿吗？ 闻言，两个广州玩家脸色微变。片刻后，一人说， 木回雪半个月前离开广州了。 一个新疆人说， 啊？ 那人解释说，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时间排行榜的第一名回归者木回雪，那他在半个月前就离开广州了。他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两个世界融合后他什么都没做，一直站在广州塔的塔尖看星星看月亮，他看腻了后突然就跳了下来，然后告诉我们他走了，要去北京，因为他想找人杀了他。 完全没听懂的安德烈说， 穆慧雪在哪里？ 新疆玩家问道。 不是啊大哥，他想找人杀了他，这个怎么听上去这么不可能呢？ 广州玩家也很无辜。 真的，他就是这么说的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我们组织是广州最大的正式玩家组织，我们派人眼睁睁地盯着穆回雪，看到他离开广州朝北边去了。至于他是不是去了北京，我们也不知道。 再怎么不可能，两个新疆玩家也只能对安德烈如实相告。听完后，安德烈愣住了。别说安德烈了，两个新疆玩家也不信。然而接下来他们又问了其他一些广州玩家，得到的答案都是如此。安德烈沉默着不再说话，慢慢的他抬起头看向北方。两个新疆玩家心中一紧，忽然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安德烈看着他们说， 我们去北京吧。 新疆人心想， 你他妈以为中国跟世界地图一样大，想去哪儿去哪儿啊。 与此同时，北京天坛，穆回雪从腰间解下一根红色的长鞭攥在手中，他的对面傅文铎和唐默站在另一边，三人静静地看着对方。在穆回雪解释了自己的异能后，唐默和傅文铎决定联手杀了他。穆回雪的异能并不是完全的攻击型，却极难杀死，一方面他不愿意随便的去死，他想有尊严地死于一个可以杀死自己的强者手下，另一方面是他的异能会令他下意识地还击。唐默说， 你真的想好了吗？ 穆回雪笑道， 你们或许杀不死我。 唐默没有回答，他翻手拔出小阳伞，冷静地盯着穆回雪。他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知道对方正在思考该怎么破解穆回雪的异能。下一刻，没有一丝预兆，唐默和傅文铎突然从两侧冲向前方攻击穆回雪。金色的光芒在穆回雪的眼眸中流动，他的眼中出现了几个金色光点，映照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体几个部位上。 找到了。 红色的鞭子立即拍下，这一鞭甩向的是唐默，长鞭的角度极为刁钻，从唐默的身后甩来，正好卡在了唐默一个跳跃起身的关键时机。唐默整个人飞跃在半空中，没有借力避让，他尽可能的旋转身体让自己避开这条鞭子， 可红边还是从他的手背擦过，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伤口处传来火辣的疼痛感。唐默抬头看向对方，穆回雪勾起唇角。 我不会随便认输。 唐默无奈地说。你这样，我会以为你根本不想死，你是想来杀了我们。 穆回雪正打算开口，他忽然面色一变，侧身避开这一击，黑色利器从他的眼前擦过，傅文朵扫向他的下盘，穆回雪避让不及，向后倒退三步。傅文朵说， 生死决斗。 言下之意是，生死之战，你们还有时间聊天？确实没有时间。三人同时冲上去，继续战斗。有件事，穆回雪不知道。其实杀了他，不仅可以获得复活一个玩家的机会，得到他的道具，唐默还可以得到他的异能，但这不足以诱惑唐默，杀了一个看上去没有理由被杀害的人。真正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穆回雪的话。 幸运瑶不断地搞事作死，因为这样能让他觉得他还活着，而我已经死了。我杀死时间排行榜的第一名是为了复活一个人，而四个月前那个人被我亲手杀死。傅文铎，唐默，杀了我，让我获得真正的自由。 于是傅文铎和唐默答应尽全力去杀他，他也要尽全力地回应这场战斗。高手的战斗不存在实力的差距，就是看细节之中谁先失误。唐默的格斗技巧远不如傅文铎和穆回雪，但他胜在异能多，总能出奇制胜。他每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除此以外他几乎用了自己所有的异能。穆回雪被他逼入死角，但每次他总能用最快的时间发现唐默的破绽，以攻代守，令他只能防御。这场战斗注定不是陈珊珊和傅文生能看懂的。太阳渐渐西沉，天堂公园里几棵行道树被三人砍断成两截，掉落地面。当月亮从云层中露头的一刹那，傅文朵猛地发现穆回雪的一个破绽，他一手撑地，黑色金属与地面相撞，另一只手化为尖锐的黑色利器，直直地刺向对方。与此同时，唐默也以极快的速度逼近穆回雪，在靠近对方的一瞬间，他手掌一翻，一根巨大的火柴出现在他的手中，大火柴用力地摩擦地面，燃起火花，黑色利器刺破空气，逼近穆回雪的咽喉。此时此刻，在穆回雪的眼中，金色光芒不断闪烁，他的异能竭力地想要找到自己生还的可能，可眼前的两个人明明破绽百出，有很多他能攻击的地方，却恰恰因为破绽太多，他反而不可能躲过这两人的攻击。傅文朵的黑色利器令他嗅到危险的味道，那根巨型火柴更是可怖。几乎是眨眼间，穆回雪便做出决定，他抬起左臂挡住黑色利器，半只手臂被削断落在地上，由此他避开了那根火柴，整个人向后倒跌数步，单膝跪地，捂着断裂的手臂粗重的喘气。唐默和傅文铎同时停了动作，他们身上的伤口并不比穆回雪少，尤其唐默，不算穆回雪最后自断手臂的伤，唐默的伤比他更多。三人都没开口。过了片刻，唐默张开嘴，声音有些沙哑。 你真的想死吗，穆回雪？ 傅文铎收起武器和道具，他将傅文生叫了过来，让他立即制作新鲜的矿泉水，治疗唐默身上的伤口。同时，他从鸡窝里拿出两瓶矿泉水，扔给穆回雪。 治疗伤口的。 穆回雪没有拒绝。穆回雪本身自愈能力就极强，用了矿泉水后，手臂慢慢地长回原样。唐默说， 找个安全的地方慢慢说。 众人同意。离开天坛公园后，傅文铎找了一栋废弃的写字楼，五人先行落脚。因为受伤，穆回雪倚靠着墙壁，用纱布将自己的伤口收拾干净。唐默和傅文铎的伤看似较多，其实都是皮肉伤。唐默坐在一张电脑椅上，从这人的办公桌里抽出一包面纸，用水蘸湿后 擦去皮肤上干涸的血渍。唐默说， 你为什么想死？ 穆回雪抬起头看向唐默，唐默一边清洗血污一边说， 活下去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。 穆回雪沉默片刻笑了， 很多事？攻塔吗？ 傅文铎说， 还有三层黑塔没有攻破。 唐默说， 七层黑塔全部被攻略后会发生什么事你不好奇吗？ 穆回雪本想回答不好奇，但是他想起自己刚才竭尽全力的保命行为，还是闭上了嘴，抬头看着天花板。穆回雪闭上眼睛思索了很久，他睁眼再看向唐默，终于说出了那句话， 我不想死。 如果真的想死，就不会拼尽全力，哪怕自断手臂也要活下来。如果真的想死，就不会千里迢迢从广州赶过来找人将自己杀死。对这个世界再没有任何兴趣，可坚持着活到现在，就证明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留恋的东西。穆回雪说不出那东西是什么，可是只有活着他才能找到答案。这个时候双方也算是交了底，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决定询问让穆回雪想死的真正原因。然而就在唐默准备开口时，一道悠扬的小星星忽然响起。此时已是深夜，众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窗边，看向那座悬浮在北京上空的黑色巨塔。没有歌词，但这旋律是全球闻名的小星星。好像真正的小星星一样，黑塔闪烁着银色光辉，忽明忽暗，不断眨动，将整个城市照亮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各地，上万座黑色巨塔一起闪光。处于白天的地区，这种闪光并不明显，但是在东半球，这种光芒宛若星辰，谁也无法忽视。傅文铎说， 黑塔很少会放这种非常大众的曲子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 新版本。 放完一整首小星星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响起， 叮咚，欧洲一区正式玩家丽娜乔普霍斯成功通关黑塔五层，叮咚，欧洲一区正式玩家丽娜乔普霍斯。 一共播报三遍，响亮的声音传遍全球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